第40课。 课文。 您认识汉字吗？ 认识一点儿。 我考考您。这个字从左边开始写，写到右边就停下来。 这个字念一。 您真有学问。 这算什么呀？ 再考考您。一字下边加一横，念什么？ 念二啊。 二下边再加一横呢？ 念三呢？ 您的水平就是高。三字中间加一竖，怎么念？ 念王。 连王字您都认识？不简单。王字里边加一点呢？ 念玉。 王字周围加好多点儿，念什么？ 不知道。没有这个字吧？ 这个您不知道了吧？告诉您，这念王麻子。 生词。 甲、 乙、 左边、 右边、 学问、 下边、 横、 中间、 竖、 里边、 点、 玉、 周围、 王麻子、 麻子、 简单、 停、 下来、 算、 家、 就是、 连、 那、 不简单、 连、都。